《资治通鉴》卷第207，唐纪23，则天顺圣皇后下。九世元年秋七月，献俘于含书殿。太后以凯固为左御前卫大将军、燕国公，赐姓武氏，召公卿何晏。举商主人节曰：“公之公也。”将赏之，对曰：“此乃陛下威灵，将帅尽力，臣何公之有？故辞不受。”闰月戊寅，车驾还宫。己丑，以天官侍郎张熙为凤阁侍郎，同平章事，鸾台侍郎同平章事李峤罢为成军祭酒。昔峤之旧也，故罢峤正事。丁酉，吐蕃将屈莽不知寇凉州，为昌松陇右诸军大使唐修景与战于港元谷。屈莽不知兵甲先华，修景谓诸将曰：“朱伦既死，屈莽不知心为将，不习军事，望之虽如精锐，实亦愚耳，请为诸军破之。”乃披甲先陷阵，六战皆捷，吐蕃大奔，斩首2500级，获二皮将而还。司府少卿杨元亨、上时奉御杨元喜皆洪武之子也。元喜长武张易之，易之言于太后，元喜杨素之族，素父子随之逆臣，子孙不应供奉。太后从之，人寅至。杨素及其兄弟子孙皆不得任京官。左迁元亨睦州刺史，元喜贝州刺史。庚戌，以魏元忠为陇右诸军大使，击吐蕃。庚申，太后欲造大像，使天下僧尼日出一钱以助其功。狄仁杰上书谏其略曰：“今之伽蓝治过宫阙，宫不识鬼，只在一人。物不天来，终须地出，不损百姓，将何以求？”又曰：“游僧皆托佛法，挂物生人。李默动有经房，桓惠亦立经舍，化右所及，切于官争，法事所需，严于治斥。”又曰：“梁武简文，舍施无限，即三淮废浪，五岭腾烟，列岔迎渠，无救危亡之祸，资衣毕露，岂有秦王之师？”又曰：“虽敛僧前百位之一，尊荣既广，不可露居，复以百层，尚犹未变，自于狼语不得全无。如来设教，以慈悲为主，岂欲劳人以存虚事？”又曰：“必来水旱不竭，当今边境未宁，若废官财，又尽人力，亦于有难，将何以救之？”太后曰：“公教朕为善，何德相为？”遂罢其意。阿西吉伯禄叛， 前左金吾将军田阳明殿中侍御史封司业讨之。君至岁夜，薄禄夜于城旁飘掠而去，司业将计追之，反为所败。阳明引西突厥胡色罗之众攻其城，寻于不克。九月，薄禄诈降，司业诱而斩之，遂服其众。太后信众内史梁文惠公狄仁杰，群臣莫及，常谓之国老而不明。仁杰号面隐廷政，太后每趋意从之，常从太后游幸，欲风吹仁杰金坠，而马惊不能止。太后命太子追执其控而系之。仁杰屡以老疾起骸骨，太后不许，入献常指其败，曰：“每见功败，朕亦深痛。”仍免其素职，借其同僚曰：“自非军国大事，勿以凡功。”辛丑，薨。太后泣曰：“朝堂空矣，自是朝廷有大事，众祸不能绝。”太后折叹曰：“天夺吾国老，何太早也？”太后常问仁杰：“朕欲得一家事用之，谁可者？”仁杰曰：“未审陛下与何所用之？”太后曰：“欲用为将相。”仁杰对曰：“文学运界，则苏味道、李峤固其玄矣。必欲取着落其才，则有荆州长史张柬之，其人虽老，宰相才也。”太后擢柬之为洛州司马。数日，又问仁杰，对曰：“前见柬之，尚未用也。”太后曰：“已迁矣。”对曰：“臣所见者，可为宰相，非司马也。”乃迁秋官侍郎，久之，足用为相。仁杰又常见下官侍郎姚元崇、监察御史屈阿桓彦范、泰州刺史敬辉等数十人，率为名臣。或谓仁杰曰：“天下桃李，悉在宫门矣。”仁杰曰：“见贤为国，非为私也。”初，仁杰为魏州刺史，有惠政，百姓为之立生祠。后其子景辉为魏州司功参军，贪暴为人患，人遂毁其相焉。冬十月辛亥，以魏元忠为萧官道大总管，以备突厥。甲寅，至复以正月为十一月，一月为正月，赦天下。丁巳，纳言为巨元霸，以文昌右丞为安石为鸾台侍郎，同平章事。安石今之孙也。时武三思张易之兄弟用事，安石朔面折之，常试验尽忠。一支引蜀商宋霸子等数人在做铜帛，安石跪奏曰：“商贾见累，不应得遇此会。”故左右 逐出之，座中皆失色。太后以其言止，烙免之，同列皆叹服。丁卯，太后幸心安，人身还宫。十二月甲寅，突厥掠陇右诸舰马万余匹而去，时途尽尚未解，凤阁舍人全杰崔荣上言以为：歌烹牺牲，义烈禽兽，圣人助之典礼，不可废缺。又江南食鱼，河西食肉，一日不可无。富者未及，贫者难堪，况贫贱之人养徒为生，日露一人终不能绝。但兹恐吓，徒长奸欺。为政者苟顺月令和礼经，自然物遂其生，人得其性矣。戊午，复开途进。辞记用生劳如故。长安元年春正月丁丑，以成州沿佛济县，改元大族。二月己酉，以栾台侍郎伯人李怀远同平章事。三月，凤阁侍郎同平章事张熙作知选漏泄晋中语，赃满数万，当斩。临行视之，留寻州。时苏味道亦作事与熙俱下司刑狱，熙乘马意气自若，设于三品院，唯凭食饮，无意平居。味道布置细所，席地而卧，书肆而已。太后闻之，赦味道，复其位。是月大雪，苏味道以为瑞，率百官入贺。殿中侍御史王求礼指之曰：三月雪为瑞雪，腊月雷为瑞雷乎？味道不从。既入，求礼独不贺，进言曰：今阳和不弃，草木发荣，而寒雪为灾，岂得乌以为瑞？贺者皆产于之事也。太后谓之罢朝。时又有献三足牛者，宰相附贺。求礼扬言曰：凡物反常皆为妖，此鼎足非其人，政教不行之象也。太后谓之悄然。夏五月乙亥，太后幸三阳宫，以魏元忠为灵武道行军大总管，以备突厥。天官侍郎言官顾从同平章事。六月庚申，以下官尚书李炯秀同平章事。炯秀姓智孝，其母本微贱，其崔氏长翅硬臂，母闻之不悦，炯秀及时出之。或曰：贤士虽不必贤疑，然过非七出，何惧如是？炯秀曰：娶妻本以样亲，今乃为武颜色，安敢留也？竟出之。秋七月甲戌，太后还宫。甲申，李怀远罢为秋官尚书。八月，突厥莫绰寇边，命安北大都护 项王为天兵道元帅，统诸军击之，未行而鲁退。丙寅，武邑人苏安衡上书曰：陛下亲先圣之故托，守四子之推让，敬天顺人20年矣，岂不闻地顺千长，周公复辟，顺之于禹，世指族亲，但与成王不离叔父，族亲何如子之爱，叔父何如母之恩，今太子孝敬侍从，春秋既壮，若使统临臣籍，何益陛下之身？陛下年得既尊，保卫将眷，积物繁重，浩荡心神，何不善为东宫，自宜圣体，自惜礼天下者，不见二姓而俱望也。当今梁定、河内、建昌诸王，皆陛下之印父，并得封王。臣为千秋万岁之后，于是非变，臣请处为公侯，任以贤俭。臣又闻陛下有20余孙，今无尺寸之封，此非长久之计也。臣请分土而望之，择立师父，教其孝敬之道，以家府周氏，平翻皇家，思为美矣。书奏，太后召见，赐食，未遇而遣之。太后春秋高，正是多为张易之兄弟。少王重润与其妹永泰郡主，主婿魏王武延基窃议其事。易之诉于太后，九月壬申，太后皆逼令自杀。延基成嗣之子也。丙申，以项王之左右羽林卫大将军事。冬十月壬寅，太后西入关，辛酉，至京师，赦天下，改元。11月戊寅，改含元宫为大明宫。天官侍郎安平崔玄伟幸介职，未尝请业，执政务之，改文昌左丞。月余，太后谓玄伟曰：自卿改官以来，闻令史设斋自庆，此欲甚为兼贪耳，今还卿就任。乃复拜天官侍郎，仍赐彩70段。以主客郎中郭元振为凉州都督，陇右诸军大使。先是，凉州南北境不过400余里，突厥吐蕃频遂掩至城下，百姓苦之。元振始于南境峡口至何荣城，北境契中至白亭军，控其冲要，拓州境1500里，自是寇不复至城下。元振又令甘州刺史李汉通开至屯田，尽水陆之力，就凉州粟麦胡至数千。及汉通收帅之后，一歼敌数十胡，积军粮之数十年。元振善于抚育，在凉州5年，移下魏牧，令行禁止，牛羊披野，路不拾遗。2年春正月已酉，初涉五举。 突厥寇延下二州。三月庚寅，突厥破石岭，寇兵州。以雍州长史薛继昶设右台大夫，充山东防御军大使。苍营、幽邑、恒定等州诸军接受继昶节度。夏四月，以幽州刺史张仁愿专治幽、平、归潭防御，仍与继昶相知，以拒突厥。五月壬申，苏安衡复上书曰：“臣闻天下者，神尧文武之天下也。陛下虽居正统，实因唐氏旧基。当今太子追回，年得俱盛，陛下贪其宝位，而忘母子深恩，将何圣言以见唐家宗庙？将何诰命以谒大地坟陵？陛下何故日夜积忧，不知钟鸣漏尽？臣愚以为天意人事，还归李家。陛下虽安天位，殊不知物极则反，气满则清。臣何惜一朝之命，而不安万圣之国哉？”太后亦不知罪。以为以项王为兵州牧，充安北道行军元帅，以魏元忠为之父。六月壬戌，召神都留守为巨源议京师，以副留守李峤代之。秋七月甲午，突厥寇代州。司仆卿张昌宗兄弟贵盛，世卿朝野。八月戊午，太子项王、太平公主上表请封昌宗为王，至不许。壬戌又请，乃赐爵叶国公。敕：自今有告言扬州及玉帛余党，一无所问，内外官司无得未理。九月乙丑朔，日有食之，不进如钩。神都见其迹。壬申，突厥寇新州。己卯，吐蕃遣其臣论弥撒来求和。庚辰，以太子宾客武三思为大古道大总管，洛州长史敬辉为副。辛巳，又以项王旦为兵州道元帅，三思与武攸宜、魏元忠为之父，姚元崇为长史，司礼少卿郑杲为司马，然竟不行。癸未，宴论弥撒于麟德殿。使凉州都督唐修景入朝，亦欲宴。弥撒屡窥之，太后问其故，对曰：“洪源之战，此将军猛烈无敌，故欲食之。”太后擢修景为右武威、金吾二位大将军。修景练习边事，自碣石以西于四镇，绵亘万里，山川要害，皆能济之。冬十月甲辰，天官侍郎同平章事顾从轰。戊申，吐蕃赞普将万余人寇茂州，都督陈大慈与之四战，皆破之，斩首千余级。十一月辛未，监察御史魏敬上书以为：“ 陛下既知来郡臣之间，除以极法，岂降附郡臣等所推大狱，深其枉滥。太后乃命监察御史苏挺暗赴郡臣等就狱，由是学免者甚众。挺，魁之曾孙也。戊子，太后四南郊，赦天下。十二月甲午，以魏元忠为安东道安抚大使，与临魏大将军李多作检校幽州都督，又与临魏将军薛讷、左武卫将军骆务整为之父。务深至北庭都护府于庭州，侍御史张巡县为河东采访使，有一事不能决，病之，问侍立曰：“此有家客，可与议事者乎？”立言前平乡尉一侍张家珍有异才。巡县召见，巡以事。家珍为调息理分，莫不喜然。巡县因请为奏，皆意所未及。巡县还见太后，太后善其奏。巡县具言家珍所为，且请以己之官受之。太后曰：“朕宁无一官自尽贤也。”因召家珍入县内殿，与语大悦，即拜监察御史，着巡县司勋郎中，赏其得人也。三年春三月壬戌朔，日有食之。夏四月，吐蕃遣使献马千匹、金二千两以求婚。闰月丁丑，命维安石留守神都。己卯，改文昌台为中台，以中台左丞李峤指纳言事。新罗王金李弘卒，遣使立其弟崇基为王。六月辛酉，突厥莫绰遣其臣莫贺干来，请以女弃皇太子之子。宁州大水，溺杀二千余人。秋七月癸卯，以政见大夫朱敬泽同平章事。戊申，以项王旦为雍州牧。庚戌，以下官尚书检校凉州都督唐修景同凤阁鸾台三品，使突骑师酋长乌志乐与西突厥诸部相攻，安西道绝。太后命修景与诸宰相议其事，请之奏上。太后即依其意施行。后十余日，安西诸州请兵应接，长期亦如修景所化。太后谓修景曰：“恨用卿晚。”谓诸宰相曰：“修景练习兵士，清曹实不当一。”使西突厥可汗胡色罗用刑残酷，诸部不服。乌志乐本立胡色罗，号莫赫达干，能抚其众，诸部归之，胡色罗不能治。乌志乐至都督二十员，各将兵七千人，屯岁夜西北，后攻陷岁夜，徙其牙帐居之。胡色罗部众离散，引入朝， 不敢复还。乌至乐息病其地。九月耕寅朔，日有食之。祭。初，左台大夫同凤阁鸾台三品魏元忠为洛州长史。洛阳令张昌仪是诸兄之士，美牙直上长史听事。元忠道官斥下之。张毅之奴暴乱都市，元忠杖杀之，即为相。太后赵毅之弟齐州刺史昌基欲以为雍州长史，对仗问宰相曰：“谁堪雍州者？”元忠对曰：“今之朝臣无以议薛稷常。”太后曰：“稷常久任京府，朕欲别除一官，昌基何如？”诸相皆曰：“陛下得人矣。”元忠独曰：“昌基不堪。”太后问其故，元忠曰：“昌基少年，不贤立事，相在齐州，户口逃亡且尽。雍州地经，世任繁聚，不若稷常强干习事。”太后默然而止。元忠又常面奏：“臣自先帝以来蒙披恩渥，今惩罚宰相不能尽忠死节，使小人在侧，臣之罪也。”太后不悦，由是诸张深怨之。司礼丞高简，太平公主之所爱也，会太后不遇。张昌宗恐太后一日宴驾，为元忠所诛，乃赠元忠与简私议云：“太后老矣，不若携太子为久长。”太后怒，下元忠简谕，将使与昌宗停辩之。昌宗密引凤阁舍人张悦，录以美官，使正元忠。悦许之。明日，太后召太子、相王及诸宰相，使元忠与昌宗参对，往复不绝。昌宗曰：“张悦闻元忠言，请召问之。”太后召悦，悦将入。凤阁舍人南河宋景谓悦曰：“名义至重，鬼神难欺，不可党邪宪政以求苟免，若获罪流窜，其容多矣。若事有不测，竟当扣阁立正，与子同死，努力为之，万代瞻仰，在此举也。”殿中侍御史济元张廷圭曰：“朝闻道，夕死可矣。”左使刘知基曰：“吾乌卿使为子孙累。”即入，太后问之，悦未对。元忠惧，谓悦曰：“张悦欲与昌宗共罗织魏元忠也。”悦斥之曰：“元忠为宰相，何乃笑伪相小人之言？”昌宗从旁破促悦，使素言。悦曰：“陛下视之，在陛下前犹逼臣如是，况在外乎？臣今对广朝，不敢不以实对。臣实不闻元忠有誓言，但昌宗逼臣使诬正之耳。”一知昌宗惧乎曰：“ 张悦与魏元忠同反。太后问其状，对曰：越常为元忠为一州，伊尹放太甲，周公摄王位，非欲反而何？越曰：一之兄弟小人，图闻一州之语，安知一州之道？日者元忠出一子，臣以郎官往贺。元忠欲客曰：吾公受宠，不生残惧。臣实言曰：明公居一州之任，何愧三品？彼伊尹周公皆为臣至忠，古今牧养，陛下用宰相，不使学一州，当使学谁也？且臣岂不知，今日赴昌宗力取台衡，赴元忠力至族灭，但臣为元忠冤魂，不敢诬之耳。太后曰：张悦反复小人，宜并细治之。他日更引问，悦对如前。太后怒，命宰相与河内王武义宗共居之，悦所执如初。朱敬则抗书礼之曰：元忠素称忠正，张悦所作无名，若令抵罪，使天下望。苏安衡亦上书以为：陛下革命之初，人以为纳谏之主，暮年以来，人以为受佞之主。自元忠下狱，礼相汹汹，皆以为陛下违信奸诡，赤足贤良，忠臣烈士皆辅弼于私事，而潜口于公朝，魏武义之等义，图取死而无义，方今负义繁重，百姓凋敝，重以禅特专字行赏失忠，切恐人心不安，别生他变，争锋于朱雀门内，问鼎于大明殿前，陛下将何以谢之？何以喻之？义之等见其书，大怒，欲杀之。乃朱敬则及凤阁舍人桓彦范、著作郎陆泽、魏之谷保救得免。丁酉，贬魏元忠为高要尉，简月皆留灵表。元忠辞日言于太后曰：臣老矣，今向岭南食死一生，陛下他日必有思臣之时。太后问其故，时一知昌宗皆侍侧，元忠指之曰：此二小儿终为乱阶。一之等下殿，寇应自治称冤。太后曰：元忠去矣。殿中侍御史景城王俊复奏申礼元忠，宋景谓之曰：魏公幸已得权，今此父冒威怒，得无狼狈乎？郡曰：魏公以忠获罪，郡为义所击，颠沛无恨。景叹曰：景不能伸魏公之网，身负朝廷矣。太子仆崔真慎等八人见元忠于郊外，一知诈为告密人柴明状，称真慎等与元忠谋反。太后使监察御史丹徒马怀素居之，谓怀素曰：兹事皆实，略问素已闻。 请之。中使督促者硕嗣曰：“反状昭然，何激流如此？”怀素请柴明对质。太后曰：“我自不知柴明处，但具状居之，安用告者？”怀素据实以闻。太后怒曰：“卿欲纵反者也？”对曰：“臣不敢纵反者。”园中以宰相折官，真慎等以亲故追送，若诬以违反，臣实不敢。昔栾布奏事彭越投下，汉祖不以为罪，况园中之行未如彭越，而陛下欲诛其宋者乎？且陛下操生杀之柄，欲加之罪，取决圣终可矣。若命臣推居，臣不敢不以实闻。太后曰：“汝欲权不罪也？”对曰：“臣至实愚浅，实不见其罪。”太后一解，真慎等由是豁免。太后常命朝贵宴集，一之兄弟皆位在宋井上，一之素旦井，欲悦其意。虚位依之曰：“公方今第一人，何乃下作？”景曰：“才烈位卑，张清以为第一，何也？”天官侍郎正稿谓景曰：“忠诚奈何清武郎？”景曰：“以官言之，正当为清。足下非张清家奴，何郎之有？”举座耸涕。时自武三思以下，皆仅是一支兄弟，景独不为之礼。朱章激怒，常欲重伤之，太后知之，故得免。丁未，以左武卫大将军武攸宜充西京留守。冬十月丙寅，车驾发西京，宜有至神都。十一月，突厥遣使谢许婚，丙寅，宴于素雨台，太子御焉。公引崔神庆上书以为：“今五品以上所以配归者，为别敕征召，恐有诈妄，内出归和，然后应命。况太子国本，古来征召皆用玉器，此诚众慎之极也。昨元突厥使见太子，应御朝参，只有文服下宫，增补将敕处分。臣愚为太子非朔望朝参，应别召者，望将墨敕及玉器。”太后甚然之。使安辽欧阳倩拥众数万攻陷州县，朝廷思得良力以镇之。朱敬则称司封郎中裴怀古有文武才，致以怀古为贵州都督，仍充昭卫讨击使。怀古才及领上，非书是以祸福，倩等迎降，且言为利所亲逼，故举兵自救耳。怀古轻骑赴之。左右曰：“夷辽无信，不可呼也。”怀古曰：“吾仗忠信，可通神明，而况人乎？”遂诣其营，贼众大喜， 悉归所掠获财。诸洞酋长素持两端者，皆来款付，领外悉定。是岁分命使者以六条查州县。吐蕃南境诸部皆叛，赞普气努西弄自将击之，卒于军中。诸子争立，久之国人立其子气力素赞为赞普，省七年矣。四年春正月丙申，策拜右五位将军阿史那怀道为西突厥实姓可汗。怀道胡色罗之子也，丁未毁三阳宫，以其才作兴泰宫于万安山。二宫皆武三思建议为之，请太后每岁临幸，宫费甚广，百姓苦之。左拾遗卢藏用上书以为，左右近臣多以顺义为中，朝廷巨僚皆以范武为戒，指陛下不知百姓失业，赏陛下之人，陛下诚能以劳人为辞，发至罢之，则天下皆知陛下苦己而爱人也。不从。藏用成庆之弟孙也。仁子以天官侍郎为四吏，为凤阁侍郎，同平章事。下官侍郎同凤阁鸾台三品李炯秀颇受贿赂，监察御史马怀素合奏之。二月癸亥，炯秀贬泸州刺史。壬申，政见大夫同平章事朱敬泽以老疾致仕，敬泽为相，以用人为先，自于细务不知事。太后常与宰相以及刺史县令。三月己丑，李峤、唐修景等奏，切见朝廷务意，远近人情，莫不重内官轻外职，每除寿幕帛，皆再三批诉，必来所遣外任，多是贬累之人，风俗不成，实由于此。望于台阁四建，庙简贤良，分典大周，共康庶济。臣等请辍进士，率先具僚。太后命书明探之，得韦四立及御史大夫杨再思等二十人。癸巳，指各以本官检校刺史。四立为汴州刺史，其后政绩可称者，为常州刺史薛谦光、徐州刺史司马煌而已。丁丑，徙平恩王重福为乔王，以下宫侍郎宗楚客同平章事，凤阁侍郎同凤阁鸾台三品苏卫道，夜归葬其父，至州县公葬事。卫道因之侵毁乡人墓田，意使过度，监察御史萧志忠合奏之，左迁房州刺史。至中引之玄孙也。下四月壬戌，同凤阁鸾台三品韦安石之纳言，李峤之内史事。太后幸兴泰宫，太后赋税天下僧尼，作大象与白司马版，令春官尚书武攸宁检校， 米费俱易。李峤上书以为：天下边户贫弱者众，造巷前现有17万余民，若将散失，人与1000，计得17万余户，整饥寒之弊，省劳役之勤，顺诸佛慈悲之心，展圣君廷御之意，人神虚悦，功德无穷，方作过后因缘，岂如现在果报。监察御史张廷圭上书谏曰：臣以实证论之，则宜先边境蓄府库养人力；以世教论之，则宜救苦厄，灭诸相，崇无为。伏愿陛下察臣之愚，行佛之意，勿以礼为上，不以人废言。太后谓之罢议，仍召见廷圭，深赏谓之。凤阁侍郎同凤阁鸾台三品姚元崇以母老故请归侍。六月辛酉，以元崇行相王府长史，置位并同三品。乙丑，以天官侍郎崔玄伟同平章事，召凤阁侍郎同平章事，检校汴州刺史韦嗣立赴兴泰宫。丁丑，以李峤同凤阁鸾台三品。峤自请解内史。壬午，以相王府长史姚元崇兼之下官尚书，同凤阁鸾台三品。秋七月丙戌，以神都副留守杨再思为内侍。再思为相，专以谄媚取容，司礼少卿张同修亦知之兄也，常召公卿宴集，酒酣，戏再思曰：杨内史面似高丽。再思欣然，即剪纸贴金，反披紫袍为高丽舞，举座大笑。时人或喻张昌宗之美曰：六郎面似莲花。再思独曰：不然。昌宗问其故，再思曰：乃莲花似六郎耳。甲午，太后还宫。乙未，以司礼卿张同修、汴州刺史张昌基、上方少监张昌仪皆坐赃下狱，命左右台共居之。丙申，敕张易之、张昌宗作威作福，亦命同居。辛丑，司行政贾敬严奏张昌宗强势人田，应征铜20斤。至，可。乙巳，御史大夫李成家中丞桓彦范奏张同修兄弟赃共4000余闽，张昌宗法应免官。昌宗奏：臣有功于国，所犯不至免官。太后问诸宰相：昌宗有功乎？杨再思曰：昌宗何神丹，圣公福之有宴，此莫大之功。太后曰：赦昌宗罪，复其官。左补缺戴令言作两脚胡妇以击再思，再思出令言为常赦令。丙午， 下官侍郎同平章事宗楚客有罪，左迁元州都督，充灵武道行军大总管。癸丑，张同修贬岐山城，张昌仪贬博望城。鸾台侍郎知纳言事，同凤阁鸾台三品为安石举奏张易之等罪，敕傅安石及右庶子同凤阁鸾台三品唐修景居之，未敬而事变。八月甲寅，以安石兼检校扬州刺史。庚申，以修景兼幽营都督、安东都护。修景将行，密言于太子曰：“二张恃宠不臣，必将为乱，殿下宜备之。”相王府长史兼之下官尚书事，同凤阁鸾台三品姚元崇上言：“臣是相王，不宜点兵马，臣不敢爱死，恐不义于王。”辛酉，改春官尚书，余如故。元崇字元之，时突厥赤烈元崇反，太后命元崇以自行。突厥莫绰即和亲，勿淫，时遣淮阳王武延秀还。九月壬子，以姚元之充灵武道行军大总管。辛酉，以元之为灵武道安抚大使。元之将行，太后另举外司堪为宰相者，对曰：“张柬之臣后有谋，能断大事，且其人已老，为陛下急用之。”冬十月甲戌，以秋官侍郎张柬之同平章事。十年且八十矣。乙亥，以韦嗣利检校魏州刺史，余如故。壬午，以淮州长史河南房荣同平章事。太后命宰相各举堪为员外郎者。韦嗣利见广武公岑曦曰：“但恨其伯父常欠为累。”太后曰：“苟或有才，此何所累？”遂拜天官员外郎。由是朱元作者使得禁用。十一月丁亥，以天官侍郎韦承庆为凤阁侍郎，同平章事。癸卯，长君祭酒同凤阁鸾台三品李乔罢为地官尚书。十二月甲寅，敕大卒以来新制官并停。丙辰，凤阁侍郎同平章事韦嗣利罢为成军祭酒，检校魏州刺史如故，以兄承庆入相故也。太后寝疾，居长生院。宰相不得见者累月，为张易之昌宗侍侧，极少见。崔玄伟奏言：“皇太子相王，人民孝友，足是汤药，恭敬侍众，福愿不令异姓出入。”太后曰：“德清后裔。”一知昌宗见太后极笃，恐祸及己，引用党员，因为之备。屡有人为妃书 即榜其书于通衢，云：“一之兄弟谋反。”太后皆不问。辛未，许州人杨元嗣告昌宗常召术士李弘泰瞻相，弘泰言昌宗有天子相，劝于定州造佛寺，则天下归心。太后命韦承庆及司行卿崔神庆、御史中丞宋景居之。神庆，神机之地也。承庆、神庆奏言，昌宗款称弘泰之语，寻以奏闻，准法守元。弘泰邀言，请收刑法。景与大理丞封权真奏，昌宗荣宠如是，复召术士瞻相，至欲何求。弘泰称氏得纯钱，天子之卦，昌宗倘以弘泰为妖望，何不直送有司？虽云奏闻，终是包藏祸心，法当处斩破家，请收复狱，穷理其罪。太后久之不应。景又曰：“倘不及收细，恐其摇动众心。”太后曰：“卿且停推，四更简详文状。”景退。左拾遗江都李雍进曰：“相官宋景所奏，治安社稷，非为深谋，愿陛下可其奏。”太后不听。寻赤景扬州推案，有赤景按幽州都督驱突众降赃污，有赤景赴李峤安抚龙属，景皆不肯行，奏曰：“故事州县官有罪，品高则侍御史，卑则监察御史案之，忠诚非军国大事，不当出使。今龙属无变，不识陛下遣臣出外何也？臣皆不敢奉旨。”司行少卿桓彦范上书以为：“昌宗无功贺宠而包藏祸心，自招其咎，此乃皇天降怒，陛下不忍加诛，则为天不祥。且昌宗既云奏弃，则不当更与弘泰往还，使之求福攘灾，是则初无悔心。所以奏者，你事发则云先已奏臣，不发则四时为逆，此乃奸臣诡计。若云可舍，谁为可行？况事已再发，陛下皆是不问，使昌宗亦自负得计，天下亦以为天命不死，此乃陛下养成其乱也。苟逆臣不诛，社稷亡矣。请赴鸾台凤阁三思，考敬其罪。”书奏不报。崔玄伟亦屡以为言，太后令法司议其罪。玄伟帝司行少卿辩，处以大辟。宋景复奏守昌宗下狱。太后曰：“昌宗以自奏闻。”对曰：“昌宗为非书所逼，穷而自沉，是非得已，且谋反大逆，无容守免。若昌宗不服大刑，安用国法？”太后温言解之。景声色欲立曰：“昌宗分外承恩，臣之言出或从， 然一击于心，虽死不恨。杨再思恐其无止，具宣敕令出。景曰：圣主在此，不凡宰相善宣敕命。太后乃可其奏，遣昌宗一台，景停立而按之，事未毕，太后遣中使召昌宗，特敕赦之。景叹曰：不先机小子脑裂，负此恨矣。太后乃使昌宗亦景谢，景俱不见。左台中丞桓彦范、右台中丞东光袁术己共建詹事司职杨乔为御史。杨再思曰：乔不乐薄姬之任如何？彦范曰：为官责人，岂必待其所欲？所不欲者，犹须与之，所以长难进之风，亦造求之路。乃擢为右台侍御史。乔修之之玄孙也。先是，李乔崔玄伪奏，王蜀革命之时，人多逆节，遂置刻薄之力，自行酷法。其周兴等所合破家者，并请学免。司行少卿桓彦范又奏陈之，表书前后实上，太后乃从之。